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英国常委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常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分别发表声明和联合声明，表示祝贺主体朝鲜进行比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大获成功。